怀量，千帆万艇不与忙，不与爱忙。

丝的声音，微笑得多清脆，有家自信粗厚的就是啥要美，什么样的时装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他都会，啥要美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啥要美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 心酸，漂泊天涯为创业，四海为家求生存，山转水转心不转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